开始。那很多同学说，那我不用投资啊，为什么我要投资呢？其实呢，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是说，我们人从出生的时候，你一定会面临到就是终究会衰老，就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币系统的问题，所以也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那这个东西就是通货膨胀。通货它其实就是 currency， 那它跟 money 呢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尤其其实在1971年左右，就是美国取消跟黄金的 bonding 之后，就是以前你拿美国的钞票其实是可以去换黄金的，现在它已经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脱离金本位制之后，通货膨胀就没有办法避免。那因为我们有 80% 的学生，我们这个课堂上是在国中跟高中，我第一堂课不想讲的这么复杂，所以同学你们就记得，就是在你从现在开始到你到老年的时候，通货膨胀都会发生，你就记得这个事情就好了。长期来看就是这样子的。那通货膨胀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一个事情的发生对有些人有利，对有些人就不会有利。但是通货膨胀对谁有利，就是对有资产的人有利，对没有资产的人不利。你们就是先记下这个笔记。那所有的投资跟这个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以后在做估价的时候跟这个东西也很有关系。也就是说，钱其实是有时间价值的。那资产的定义就是它因为它的稀有性能增值，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金鸡母，它不断的能够带来现金流，就是不断会赚钱，甚至未来赚的钱会更多，那这样的资产它就会增值。所以是会有两种的状况。那在过去以前，老师是真的有买过25块的鸡排跟25块的 珍珠奶茶，就是说50块你可以买到鸡排跟珍奶，真的是这样子。那现在我大概也上课前我稍微去访看了一下，约略说当然贵的还是有啦，50块你还是买得到鸡排跟50块的珍奶。所以就是说真的变成涨的就这么多了。对，那未来的话还是会更贵的。对，你们可以去想，你们可能要静音，对，你们可以私下讨论没关系，但是你们要静音，就是我会听得到。对，你们要记得要静音。对，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你们要静音，是老师讲就好了。那等下课堂我们结束会先就是会 break， 然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参与讨论，因为我现在有录音嘛。对，那本来这边我是想要点名的，点一个同学来预期，就是说未来珍奶啊会涨到多少钱。对，就是如果预期一下好了，就像是2022年嘛，2030年的时候一杯珍奶你觉得是多少钱，我们就请那个瑞来回答好了。瑞你在吗？ 在。 瑞，你觉得到了2030年的时候一杯珍珠奶茶应该是多少新台币呢？ 60。 那是多少钱？你就随便讲一个就好。 珍奶啊。 对啊， 应该是因为50块嘛。 对， 那150啊。 150是不是 ？OK。 十年后吗？ 没有啊，就2030年啊，八年后啊。 八年后。 嗯。 现在美国一杯就是要多少钱？要7块美金还是干嘛的？ 那你觉得是多少美金？未来？到2030年的时候会几块美金？ 8年后，1年差不多涨。 好，没关系，这个就是留给你们自己做答案，因为这就是一个好的问题。 假设你有投资珍珠奶茶的店的话，或者是相关的股票的话，你怎么去分析这个的影响？很多事情就是先由一个发想开始去推后面的，那对它有利还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基本面投资，你得时时刻刻去思考原因。但是这个现象 是存在的，它是一个定性的。我们物理学上面就是你会从定性先开始，再来做定量，就是哦，你知道这个东西会涨，可是涨到多少你应该要定量。所以所有基本面的研究最后从定性要变成定量，你一定要把它换算成是 EPS， 这是初期给你们一些概念。好，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三个同学，你的同班同学，好，现在是高中同学，未来你们上不同的大学，那有些人可能进到 Facebook， 有些人进到 Qualcomm，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进到这么开配的公司。那 A 就是，但是你们三个人呢，都在工作五年后都存到了1000万，那这没有单位，我只举例1000万台币或美金，那都不管，就是1000万就对了。好，那 A 同学呢，他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是钱留着，但是他也没有做投资。那这个负3%是通膨，就是每3%每年他的实质购买力就会减少3%。所以经过15年后呢，他大概那个时候的约当购买力就是633万，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 B 同学呢，他也没有做很特别的投资，他可能就是买房地产，或者是他买了 anyway 什么样的东西，那他的年化报酬率是 5%， 就是每年增值 5%， 也许是指数型基金吧， ETF whatever。 那这个结果呢，他经过15年后呢，他的实质购买力都大概增加了1倍。那 BC 同学就是没有像 AB 同学那样子，他有那么好的实力进到说像 Apple， 进到 Qualcomm， 进到Google， 但是他只有存到500万的这个 deposit， 就是他有这个资金嘛。那经过15年后，他的实质购买力也成长了1倍，但是因为他比较是专注，会有在好好投资，所以他的年化报酬率是 10%。 我举这个例子是跟你们说，你如果都不投资，你的妈妈爸爸留给你10亿台币的资产，你在15年后他的购买力也是变成剩下1半。所以其实投是应该要去投资的，对，但是我不是说一定要投资在股票，我等一下会讲。那这个其实一个正面的意义是说，即使你的出身背景不是这么好，你不是说学历到这么高，或者是不像同学们事业发展这么好，你靠着你好好投资，你还是可以过着一个蛮稳定而且还不错的生活，而且是越早越好。好咯，那到底，等一下，又要进来，应该差不多了。投资是投资什么呢？我跟你们说，以你们的年纪啊，你现在应该是先投资你自己，真的，我等一下就会讲。有一种，你是投资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最好的情况是，如果你们是在美国，其实你们会很有机会能够先创业，因为美国大学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在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是建教合作，或者是其实一些我的前辈的小孩已经念大学的，其实就有机会进入到一些 VC 会看的一个可能一个 lab 或什么之类的。那能够发行股票的人，就是你去卖股票给别人，其实你的获利其实是会相当高的，会比像老师这样是在交易股票的人，我是在买股票在卖股票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还是蛮鼓励同学你们去创业。 OK， 我不是说就是说你只要 就是说啊，就是完全在玩 equity 在市场上 trading 就好，我不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未来是无限的可能，所以你要 dream big dream， 你要去想大一点。那你不开公司也可以，那你可能就是有自己的专利，或你有著作权，你是个歌星，或者是你在做做电影，或者是你创作了什么。那这个东西的主要就是说你的一定要变成你是销售给越多的人越好。像你在香港拍电影，你只有卖亚洲这个个体，就像成龙，他在只有在香港的电影就华人在看的时候，跟他去好莱坞的时候，他的片酬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面向的群众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你们的时代，因为有很多的平台现在是很 free 的，你们可以很快的面向很多人，对。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 YouTube 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他那个 Google 的演算法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就说他能够决定你红或不红，所以这个留给你们自己想，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课堂上都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如果我觉得是 Golden Rule 的，我会跟你们讲，就一定是这样，就通膨它一定是这样，这个很难去改变，因为是从银行的系统跟货币系统来决定的。这个可能在后面课程会讲，今天就先不讲，你们就先记得，就是像牛顿的前三个定律就这样，就是 F 等于 ma， 你就记下来就对了。你现在先别管为什么 ，OK？ 那这是第一种形态，就是你是投资自己，然后自己创业的。第二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我是投资别人。什么叫投资别人？就是我发现未来一个趋势，我认为这个领导者跟那个团队能够从这个趋势中经营去获利。比方说，我看好电动车这个趋势，那我选了 Musk 这个 team 来帮我去经营这样子的趋势，然后从他经营的趋势中，他的公司不断成长，我投资他发行的股票，我也随之成长。所以我的重点是，我要懂的人，我懂的是趋势，我要能够分析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然后这个趋势对不对，这个商机对不对，那我就会赚到钱。所以前两种都是要创造 revenue， 就是营收，或者是要创造现金。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投资在一些我们人一定需要的资源，比方说土地、店面、贵重金属，或者是很有名贵的红酒等等都算，或者是铂金包什么都可以，因为它的产出是有限的，一些名贵的皮包或者是劳力士等等的，那这些都是因为它的生产其实是有限制的，那它的资源是有限的、限量的，所以其实当货币不断的超发的时候，它的名目的价格就会往上走，它的价格就往上走，因为你要花用更多的通货，你才能换到这个东西，所以它就会增值。所以增值的情况就是这几种。那我个人觉得，一般来说，就是创业和投资股票和房地产这三个作为选项，其实就足够了。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 know how， 你能投资红酒什么的，那也很不错。所以并不是说，这主要就是你熟不熟悉那个事情。好，那其实货币有它的价值，时间价值，你们的时间也是有价值，但是时间的价值，以后你们学到量子力学就知道，其实时间它不是一个常数，它是个变数。那我引申这样的想法，就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不要觉得时间很就是好像可以随意浪费。我自己看过一些事情，我自己也回想，我觉得其实30岁以前，你的时间价值会大于金钱。你最好的投资一定是投资在自己，真的，你要把时间投资在让自己去历练很多事情，去学习，比你很急着赚钱来的重要。但是我不是说你都不去赚钱， 我只是说比例上。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哦，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时候发生的情况是发生在你30岁到60岁的时候，你就是用你过去累积的这些知识学识，开始很积极的投入去扩展你的事业，开始去 建构你的投资组合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断的用你的时间去赚钱。那如果你能的话，你就可以去建造一个公司或有一些被动收入，那你慢慢会跳脱这个情况。可是 大部分的情况是 你就知道时间跟金钱其实是相等的，但是每个人的能力价值不同，那他的时间的价值就不同。比方说你是外科医生，但是你是开头脑的和你开心脏的，或者是你只是动简单的手术的，每个人的价值就不同。那这个就取决于你30岁以前的努力。 OK， 那60到90的时候其实就是变成说看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投入在什么，也许是公益，也许是怎么样 whatever， 那这个时间价值就不定了。那这是最有趣的一段。很多人就说哦，60岁就退休，其实这是很可惜的。对，其实这个时候反而是你最能够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对，那老师的目标是我投资股票，我的公司是要我要做到80到90岁，就是我不会轻易就说离开那个，我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事情，所以我会鼓励你们找到一个你们很喜欢的事情能够做一辈子的。 OK， 那你时间花哪里，你的成功就会在哪边。那你投资在家人就会有亲情，投资在朋友会有友情，那投资在事业就会有事业嘛。但是你们其实一定要记得，其实你陪伴小孩跟父母的时光其实错过就不会再回来。其实用钱买不回来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那这个就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你赶快先把钱的这个事情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就生命中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好，那资产价值其实一直会变化，即使是房地产都会变化。你们不要认为任何的资产好像它就很久变，像以前黄金它的价值现在就会遇到有另外一个替代商品比特币的竞争，因为他们相对于都是对于美元不信任，会有一个怎么样潜在的一个征服，它是有这样的现象的。那比特币还没有出现的前，其实黄金是一个如果你对美元不信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风港。但现在就是多了很多渠道，所以你的资产价值它事实上时时刻在变化。我举这例子说，以前在40夜市的店面它其实是价值很高的，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或者是因为商圈的转移，其实现在很多店面都空下来了。那如果你的父母留给你很多个40夜市的店面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卖掉它去换到信义区的一些店面？这个就留给你们去思考。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左上角都是要提醒我自己要讲什么例子，就是说我曾经投资过一个公司，它以前的前身是镜头的公司，就是说做那个数位相机的镜头，可是它没有马上转型到去做手机的相机的镜头。那它就是那个家族的成员，那当时其实某中国的一个镜头大厂是有跟他提过说我们股票来交换，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家族都不愿意，结果就错失了那个换的时机。所以但是后来他不但他自己赢不了大力光，他也错失了跟那个中国公司换的机会。那其实他们的资产我其实初步估起来就差了20倍吧，就是一个短短的念头。所以也许你们家里是有经营一个怎么样特别的事业，但是行业其实一直在变化。在电动车出来之后，你看光阳汽车，就是他光阳机车卖机车的，那他就会有他的危机感，因为他遇到GOOGLE的竞争。所以没有一个产业，没有一个事业是你可以都不管它，它就会一直很久的这样子下去。好，那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会观察跟思考。如果你有这观察能力，你有思考能力，你能发现趋势，你就可以从里面赚到非常多的钱。那我等一下会用 Starbucks 的例子跟你们讲，如果你在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念书，你喝了 Starbucks， 那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真的致富了，大概 应该赚了40几亿台币是有啦。对，好，那很多人都会问投资你要具备什么？我刚才讲了，不用很高的 IQ， 对，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个看趋势的能力。那你趋势你看到了，你还要去验证它，不是你自己觉得它是趋势就是趋势，所以你要去问很多的朋友。那你们现在的同学未来会分散在各行各业，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很重要，就是当你做投资的时候，其实你很需要去问朋友的，所以你不能孤独。你们不要想象投资是好像是你一个人关在房间，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看盘，然后就可以这样吹顶，然后就赚很多钱，绝对不要这样想。你要做投资，你要记得你要变成一个很容易与人为善的人，你要容易交朋友，你要容易去有一个很好的人际网络，所以形成自己的专业顾问团。那我等一下会讲投资跟交易有什么不同。投资跟交易都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不是在于持有时间的长短，你交易一个东西你也可以交易很长的时间，它真正的差别点是你进场跟出场的决定点不同，就是出发点不同，这个非常重要。我等一下会讲你的进出场的依据要一致。那你投资或交易这两个部分都有人因为这样赚很多钱，他因为投资的能力很好赚钱，也有人因为他很会交易他赚钱，都有。那这个就是看你们的天性适合哪一个，没有好与坏。但是唯一的差别是，你是投资的人的话，你可以 leverage， 就是你团队的时间资源，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研究员，有跟你有共同的信念，然后你一起来研究。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能够去有时间上的杠杆的。但是交易员其实很多杰出的交易员，他很难把他的这个人格特质去传授给下一个人，他只能知道大部分的状况。这个举个例子是说，他投资者像侦探，他要观察很细微的事情去推导未来会怎么样，然后你要去思考推理跟求证，然后你要愿意耐心的等待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他比较是很多思考性的事情。那交易员的话，他不是不思考，但是他又变成是反射神经。怎么说，就是德州扑克是这样，就是他发了牌之后他会翻牌嘛，他每翻一个牌，其实你的牌的获胜率跟对家的竞争力就不一样。 这是我们家的冠军吗？ 对，你们要记得静音，对，要记得静音，对，新加一人要静音。 交易就是说用你的小钱去换大钱，就帮他操作。 哎，你们要静音，对，对不起，对。然后，因为发牌的过程中就是会影响这个牌局嘛，那你的对手又会加注，你要依照这个牌面上的赌注，就池里面的钱跟你自己。你要做个很快速的反应，你要不要跟住，那你要怎么做，他真的有点像运动员，我说实在的。所以你要先保持你身心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他通常是高压力的，然后你要依照不同的情势去改变你的资金的水位，所以他其实是很多是很技术性的。那有时候这种是很天生的，就是很多人他是就是天生的交易员，第一个他的胆识，他的反应或什么，他都能有个很杰出的成果，对，所以这就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这堂课是教你怎么投资，老师不带你，不教你怎么做交易 ，OK？ 这堂课就是专注在教，因为很多人在教交易了，老师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教那个东西，那有很多书可以看啦。OK， 好，那我从这边就讲。说到底一个以投资为主的基金它的环境是什么，因为你们蛮多人是有些人是大学生嘛，那你们也会想说知道，那我如果以这个为行业的话到底是会有怎么样的出路。就是在 sell side 的话，就是卖方是券商，它其实的组织就是它会有研，你一开始进去是当助理研究员，就是 RA， 那慢慢会变成研究员，然后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你会升任成研究主管，就是你可能看了很多产业了， 那你可以带研究员，你会变研究部主管，然后会有个法人业务，他负责安排你的时间，因为我们你需要去跟客户聊，把你的 idea 你的想法去推销给他们，让他们去买卖，那有买卖的话，你的券商其实就会有那个，就是会有 commission， 就是知道怎么中文怎么讲，就是你会抽成就对了啦，就是交易费用嘛，对。那现在因为有个新的制度出来了，其实是通常我们大的基金会跟券商会有一个 package， 会谈一个 package， 因为就是你要有像以前是可以就 all you can eat 那样，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一个研究员跟你谈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定的 charge 就对了，但是可以谈一个 package 啦，对。那另外一个地方是你们常常讲，就是 buy side， 就是买方，买方是买什么？就是我们是实际拿钱去买股票的人。那刚才 sell side 是提供我们意见的人，提供我们 idea 的人。那买方有买方的研究员，就不是说你讲什么我们照单全收的。那我们买方的我们有研究员，也有研究部的主管，那你会变成经理人，慢慢往上升，就是从右边这条路。比较少是从交易员、交易师变经理人，通常都是研究员、研究部主管变基金经理人。然后，但是你会需要一个交易员，因为你如果是一次要买十亿台币买一个比较中小型的公司，你可能要花一两个月，那你不会一直自己去做，那你会有个交易员帮你做。所以我们很常，其实像我的话，我是很常会跟交易师沟通的人，对，他买的执行的怎么样，他会跟我问我说，哎，那买到这个程度，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因为我通常会设说什么价格以下我全部都要，对，在这段时间很常规，他可能两个月时间慢慢买。那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进出嘛。OK， 那一开始都是研究员，那买方研究员跟卖方研究员，就是你在券商当研究员的好处是你其实你会服务很多个客户，可能十几个客户。那其中只要有四五个大客户对你满意的话，其实你的薪水就很不错。那在 buy side 的研究员是你就是服务你的主管，通常是这样。当然你也可以在一个 headquarter 里面，但是你的受众就是你服务的人其实相对是局限。如果他不喜欢你，那你就会比较辛苦。但是他的好处是能够变成经理人，那经理人要负责去跟客户谈，就是说希望客户来投资我的基金，他也要去负责去管理，所以经理人一次是最忙的，那他的薪水也是最高的，对，通常是这样的状况。那我是蛮鼓励你们能够进到长线的基金，就是你最好是进到比较长线的，他做的比较长，然后再来到 hedge fund， 就是避险基金，就是有做多做空的。那长线基金的特色就是因为它的钱的来源很重要，是来自于退休基金或者是一些校务基金，像什么很多名校都有校务基金，它会委托给我们管，然后或者是一些主权基金，就是代表国家的，对，那它会委托给长线基金。那因为这些资金来源很稳定，它不像一些都是 retailer 他来买卖，就是说我是一般的投资者来买，他可能一下买就一下要赎回，我们这个可能都放很久的，他来他就说我可能交给你就是三年五年，所以他希望你就是在三到五年帮他少赔多赚。他跟避险基金不一样，避险基金有时候会要求说绝对不能输钱或只能输 10% 以内，他倒也没有这样说你不能输 10%， 因为每年的状况不一样，可是拉长来看希望都是赚钱的。所以因为我们的客户是这样要求，所以你就会很注重你的下档风险，就是很多他看报告，他是看说 target price， 就是说这个公司会涨到多少去。可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先去研究它最差的情况会到什么地方。那长线基金的话，通常定义，我认为你如果以后选公司，你可以，我可以帮你先做滴滴啦，就是先帮你了解那公司到底好不好，但是通常我建议是要去到1500亿台币以上的基金比较好，因为它的 bonus 或者是它的整个状况会比较好，不要低于这个管的这个资产以 下。然后通常在这个情况下，其实 我们会选的公司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市值，因为不然其实太小我们买没有用。就是说我只买两三千万台币，占我的管理的资产那么小，那就算涨了一倍也只占两三千万，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用。我们都要赚个 几十亿那种才会对我们的绩效真有贡献的。然后能选择的公司需要有一定的市值，那公司的治理就是需要在这个 ESG 它会有个指标，这个从那个就是会有一个 MSCI 会出一个报告，它需要在这个指标以上。然后我们会通常都在分析基本面最差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最常讨论就是这样，因为你都会买在股票真的在下跌的时候，所以跟交易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交易通常顺势操作，希望买在已经开始在发动了，就是开始在涨了，或者它正在涨势中，其实不太一样的状况。那当跌的时候，我们通常讨论的都是基本面，不是在讨论筹码面或者是这个市场怎么在看这个情况，是我们怎么看比较重要。对，我们要不要先 take break 一下？对啊，我先去喝个水。我们这边先 take break 一下好了，好不好？这样上课的速度可以吗？你们会觉得太快吗？ 不会， 不会哦。 不会。 所以其实简而言之，为了对，就是为了对抗通膨，或者是利用通膨让资产的增加，其实你是可以选择房地产或者是股票的。那当然，你如果愿意创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鼓励的方向。对，那老师以前其实也是有在看一些就是就是创投的案子的，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创业的话，找什么样的平台比较好。因为其实有些 VC 其实它是有加速器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的事业更快的去成长，它会帮你找一些那个 resources。 都不错。对，那不管是创业或投资，当然你还是要先把一些基本的那个学识养成好，对，然后能够结识一些好的伙伴一起来做。你不要把投资或这样想的是好像是等一下我要分享画面可以吗？看得到画面吗？ 有看到画面。 OK， 好。那我当然是比较鼓励你们刚开始就是先到好一点的 sales side， 例如说什么 Morgan Stanley， 就是那些啦。然后你慢慢做会有一些名气，然后就会有好的基金来想要挖角你，因为你分析的很好嘛，你就会开始进到这个买方这边来，慢慢就会变成经理人。那其实卖方你如果是很有名的分析师，其实薪水也蛮好的，我觉得应该都有500万台币到1000万之间，如果你做的就可能是以上，我说最基本应该是要有这样子的薪水。那因为你在买方的时候就变成说你的那个做的好不好 bonus 差异很大，就是你这个研究员如果你推荐的让公司赚很多，你那一年度的 bonus 也会很多。其实最主要是看 bonus 的，那我很难去跟你们量化说一定是多，但是就是拿到1000万台币一年的薪水以上其实是大有人在，我只能说大有人在。对，但是你不要去选那种刚开始那个经营规模就很小的，那当然就他就没办法给你那么多 bonus 嘛。对，等一下 OK， 那就这样就直接先开始，因为投影变得比较多了。好，那我今天讲一个今天这堂课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们一定要记起来，就是投资的基本的原则，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买进跟卖出的原则要一致。你们刚才也听可能不太懂为什么，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会 因为交易的目的进去，可是最后他却因为基本面的因素而犹豫不决要不要买进或卖出，很多的状况会变成说他混淆了。那比方说你是因为这公司的基本面很好，未来 三年后 的业绩你认为会很好，你进去了，那你就不要因为说因为这是乌克兰战争它跌到 20%， 你就看了一些书就说那 20% 要停损，你就停损了。这就是所谓的原则没有一致，很多人输钱就是因为这个状况的。比方说它是因为技术指标在 KD， 它用 KD 来进场，可是它出场的时候它是看 RSI， 就是交易上有些市场上常用的指标之类的，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进场，可是它出场的时候它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你在买进的时候你应该先写下三个理由，你为什么买，这三个理由你都要存在你才买， OK。 那我今天跟你讲这个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这边不是画了一个飞机的仪表板吗？对，这个是我最常讲的例子。其实只要你以后听到有人在讲这个例子，应该就是不是认识老师，不然就是你的同学。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经典。你们看后下面这个字叫做空间迷向，它指的是说飞行员他进入到云层或者是雾或是晚上都黑的时候，他因为没有一个 reference， 他很容易去把上下会颠倒，他会把天空当成海洋，海洋当成是天空，所以当他一直以为他在爬升的时候，他其实是往海里面去直接往下冲。所以你在上飞行员的课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无论如何要相信什么，你不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你要相信你的仪表板。所以你用什么仪表板作为你买卖的依据，你要完全相信它，你不可以掺杂其他的东西。那任何人说的你都只是参考，你最应该相信的是你自己跟你手上的什么，是你手上的 data， 你的数据，懂吗？是要很科学的，不是你意气用事，是你自己去评估出来的东西。就我等一下就会约略讲怎么评估数字了。那空间迷向就是造成很多失事的原因之一。那很多人在交易上面或在投资上面他就迷向了，他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OK， 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说你刚开始进场的那三个 index 是什么，你为了什么进场，你一定要了解。那长线投资的这个基金呢，我那个时候我的那个主管就跟我比喻，我觉得这个很好比喻，其实我们是很像这个狙击手，就是拿一个狙击枪在这边，我们一直都藏在草里面等待那个可以扣扳机的时候。那前面我们当然做了很多准备，做了很多很多研究，但是我们都在等待那个时机去扣扳机，我们不会随便去发射子弹的，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但前面我们有点像是鸭子在划水，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动，可是下面的脚一直在滑，所以其实很忙。你在研究机构你会非常忙，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一直研究，为了确认一个事情你可能要跑很多地方找很多的同事。像我们那个时候是有日本的同事，有韩国的同事，有中国的同事，包括我，所以我们都是用英文在谈，然后我们是会从各地寻找很多的 data 去互相佐证，然后来确认我们看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或者是有没有偏差。OK， 对，那大概是这样子。我等一下会留时间给你们发问，你们不用担心。就是说你想问 trader 的职业生涯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讲。我也认识很杰出的 trader， 只是我自己是走投资这一方面，因为我比较喜欢有自己的 team。等一下你们就在问，那我先，因为有国中的学生有高中的学生嘛，我尽量讲的就是让你们能听得懂，也 不要有太多术语这样子。好，那就说那你在耐心等待什么呢？我现在要跟你们讲， OK， 那你们笔记上在抄 买进卖出的原则要一致，你用什么样的指标进来就用什么指标出场，懂我意思吗？你不要说你是看个体经济的，你是 button up 的，可是你看到一个总经的变数，你就因为这样子，除非那个总经的因素影响到你个体经济的因素，你才要卖掉它，你一定要一致。那我就讲一个交易者是怎么操作，还有如果你在交易的时候发现空间迷向的时候会导致什么后果。我跟你们说，这是长龙货柜的一个周线图，我们来 recap 一下去年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我那时候在的寿险，其实我们对这个货柜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好，那简而言之，就是因为现在回顾就很简单了，因为就是反正因为疫情的关系，使得很多港口它的功能不够，然后很多东西都短缺，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货柜它非常的紧缺，就运力非常紧缺。那最为什么后面这个周，这是 每一周去统计这个价格的变化，为什么在四月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么大 的这个涨，这个价格会涨升，这股票涨这么多，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长龙的一个长次号它卡在输运式运河，然后引发了后面的很多的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影响到美西的港口，但是它引起了一个心理的投资者心理的变化，就是说那时候基本面其实上当然是一直在往上走，可是心理的变化，市场的心理层面很大的变化。所以你要明白，其实市场的价格有时候是市场的情绪决定的。那后来就是股价一直涨的时候，其实 它的获利其实每一个季度都是在增加的。那为什么到225的时候它开始往下走，是因为你到7月就是进入到约略快进入到下第三季了嘛。你们要记得哦，通常你进入到第三季就是七八九月的时候，你要看的是明年的展望，今年的展望的获利结果，事实上在股票市场已经不太那么重要了。股票市场为什么我要你们思考，因为我们都是看未来，你今年的数字在事实上在价格上已经反映了。所以其实到七八九月的时候，面临到就是你今年你的运价这么贵，那明年是不是还能这么贵？因为当疫情一旦缓解，那可能你的运价就没那么贵了嘛。那你可能是那时候是21年，就是22年跟21年的获利搞不好最好的状况也是持平。那你们要记得，股票市场最重要就是要成长，不成长就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跌。但是一般的投资大众，对，他们并不了解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明年那么重要。在下跌的过程中，他认为获利很高，就说哦，长龙可能 EPS 有30块啊，那应该是值多少本益比啊，是不是？但是他就抱着不放，所以他这一段他就受伤了。那他前面进场可能是因为技术面哦，他可能是因为市场很热，或者是他听到券商发表一个数字是说我今年赚多少钱。对，所以我觉得很容易赔钱的人，反而他是那种 mixed type 的，就是他是混着的，他一下技术面一下基本面，他才会赔钱。如果你纯就技术面的人，他其实这一档他不会赔钱，就是他是交易者，他不管的，他只管 momentum， 他只管市场的波动。那交易者其实我形容他会有一种很 他的状况有点像冲浪。冲浪是怎样，就是有浪来你就冲，他们喜欢的是要有浪来，就是大浪更好，就是这个股价要能变化就好了。那基本面什么的，其实他事实上他不应该关注，他应该要相信那种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反映在价格，这种效率市场假说，他要相信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当然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那也没关系，就是你去交易的话，你最好就是依照你交易的原则去进出，那你不会受伤。可是到这边的时候，因为它跌得很急，很多人他就觉得说， 那基本面很好啊，我为什么要卖？可是他当初其实是为了交易才进来的，他就是空间迷向了，所以他就赔钱了。OK，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我要跟你们讲，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因为我在教你们投资，一开始要先教你们不要受伤。我一开始就要教你们不要受伤，就是说，先跳到这个，就是你在学摔人之前，你要先学不要被摔的时候受伤。所以我们在长线基金或在做我在做任何的投资前，我先考量都是我如果因为投资我会损失多少，所以我的下跌的风险或当赛，我其实心里已经有个计划了，或者是跌到多少我还要再买。我能承受跌到多少，这个一定要事先先想好。 OK， 这边可能比较难一点，你们有问题吗？听得懂吗？没有回应。 老师可以讲解一下个基跟总基吗？简单的讲一下给小朋友听听。 啊， 个基的部分， 那我用下一个例子讲好不好？我用下个例子讲。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就课堂上就来讨论一个事情，你们就会比较有感觉。因为鼎泰丰现在没有上市啦，假设你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听到鼎泰丰的，我不是说这是真实存在的哦，我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们的二代三代假设觉得他们比较想往房地产业发展，比较有兴趣，那想把鼎泰丰这个事业让有心人去经营，他要把它卖出来，那你们家刚好又有想进军餐饮业，那就派你去研究鼎泰丰如果要收购它多少钱合适，你到底该怎么做。那这个就是完全基本面，因为他们有个公开市场的报价，对不对？你自己要去评估鼎泰丰值多少钱，那到底怎么做呢？其实是还是可以做，不然就是一些投资银行怎么做，就是你一定是先算这个公司它到底能产生多少现金流嘛。所以你会去 先看说鼎泰丰在台湾有多少个店，对不对？然后海外有多少个店，然后一个店它每一天它大概会有多少的收，就 会收到多少的现金，就是赚多少钱。我不敢讲赚多少钱，就是它会有多少营收，就是收入啦。那收入减掉它买这些面粉啊，买掉这些猪肉的成本是成本嘛？假设它营业额是一天100块，可是它的成本是30块，那是不是有70块是你的获利？那这70块的获利还要减掉租金、水电，那这是固定的成本嘛？对不对？一点是变动啦，这是费用的部分。那你可能是赚50块，那就是一个店家他一天大概是赚50块。我是比喻，这是都是比喻的。所以如果说有100个店家，那就是一个月不有100个店家一天就赚5000块，那你就可以算到一个月一年，对不对？你是不是算出说，哇，那这样子其实如果是我买下鼎泰丰的话，那他一年就会给我我随便举例给我5000万的现金，就是净赚5000万的现金。我是比喻啊，比喻。那这有点像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买一个店面土地，对不对？我买一个在华尔街的店面，然后我租给 LV， 然后他一个月会给我可能也是1000万台币等等。我就举例，就是说这样子的现金会回报给我，懂我意思吗？那你就可以估价说，哎，那这样子如果说一年他都能赚5000万的话，那应该是用什么价格买？那这个就属于估值的部分。那鼎泰丰会说，那我就用这10年，就说5000万，我先用这10年未来10年的这个获利我卖给你，所以我卖给你5亿元这样子。我比喻啦，对。那你会觉得很蛮划算的啊，那因为放了10年之后我这个成本就没啦，后面都净赚的啦。然后鼎泰丰又是一个很有名的店嘛，我自己很爱吃啊，那我觉得鼎泰丰是个很有名的品牌，你就会这么做，对不对？那就你就会有心里有个底，就说哦，那鼎泰丰应该至少在什么价格，例如说 我就 出个价格打八折去买，就是肆意跟他买，我觉得是很 OK 的。其实跟很多资产，说房地产什么，它的概念都很类似。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最差会给你什么收益，对不对？好了，那你是回去你就这样整理这个 data， 就跟你的就是自己跟你的股东或跟你的父母报告说，哦，那可能就是五亿吧。那你的父母就会开始提问啦，就说，哎，不是啊，怎么会是这样呢？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观光客减少啦，那来电的客数就减少啦，那为什么就是还是能够像你讲的这样一年赚五千万回来？那你就会去做研究，你就会再去跑一次顶台风，问他的管理阶层或问员工，然后他们就说，哦，对，是这样没错，就是哦，21年其实我们很辛苦，可是现在客户有慢慢回来哦，对不对？那来电的人虽然来内用人减少，可是我们有开发外送平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销售也慢慢在回温，那你就回去又跟你 的那个投资团队或你的股东就讲说，哎，没有啊，其实人家也慢慢要回温了。好，那鼎泰丰他自己赚不赚钱，其实是跟他好不好吃、品质跟服务有没有出问题有关，对不对？他当然也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他会有影响，所以他个人的竞争力就是他的东西好不好吃，他有没有展店，然后甚至他在外送平台，他是长远来看，他是要建立自己的外送平台，还是他要仰赖 Uber Eats， 他的策略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个体经济，懂我意思吗？是这个公司自己决定的，他努不努力，也许在疫情，就像说不好的景气还是会有赚钱的公司嘛，那他很可能就是这种公司。那总体经济就说，哇，那现在因为打仗、疫情或通膨的关系，大家消费会比较减少，哦，一般的百姓因为什么东西都变贵了，就觉得那我不要吃鼎泰丰那么贵嘛，也有鼎泰丰师傅出来开的店，我去吃啊，也一样好吃啊，对不对？那去吃鼎泰丰可能就是说，哦，我就是有男女朋友的时候再带他去吃，我自己就吃比较便宜，也有可能嘛 whatever， 那个就是说总体的经济就是外在的环境会影响到个体，这是一定会，但是如果个体这个公司够努力的话，或者他的这个总经理非常的精明干练的话，他是能够比较减少这个冲击的，这样理解我意思吗？那我刚才讲那个过程，就是去算每一个店平均有多少的收入，然后成本的扣掉成本有多少的获利或租金，这个就是你在研究机构你在做的事情，你就是在研究鼎泰丰这公司的获利的变化。那你就说，你会跟你经理人讲说，哦，我跟你说，因为鼎泰丰说现在是100家店，明年会因为有很有信心会再扩张10个店，所以它的获利会成长 10%， 会从100家变110家，而且呢不只是卖那个小笼包，它还要再卖蒸奶耶，哦，假设啦，就有个新产品，因为其实做生意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矩阵，就是新产品新客户，新产品旧客户等等的排列组合，那我一样是鼎泰丰，我还可以再卖你蒸奶啊，对不对？大概是类似这个意思。那你就说，哦，那这样子获利会提升，那获利未来长期会提升，它的股价就有可能会提升，大部分都会提升，除非它已经是涨得太多了，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什么叫基本面分析，就是那如果你就觉得说股价已经跌到，就是这个鼎泰丰它价值就是到了，他每年不管怎么样，就算是疫情，以前一天是赚，一个月是一年是赚5000万，可是现在再差也会赚3000万，那他总是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底部的价值，那这个就是如果你在长线基金的时候你要去买的，所以在长线基金的时候，你不能随便开口跟你经理人说要买什么，他通常都是希望买在相对的低点，即使要等很久都没关系。可是如果你在国内或者是在避险基金，他通常是希望能够在半年、一年，甚至是一个月 三个月这个股价就要反应了，你们懂那个区别吗？所以投资通常你是要等到那个绝对不会输的点去出手，这就是我讲的它像狙击手的原因。 OK， 好，那我再讲一个就是比较真的很适合你们的，因为你们很可能都会去国外念书嘛。你知道去美国念书最大好处是什么吗？就是美国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对不对？那其实有时候它在某一个州它发展出来趋势，它会蔓延到其他50个州。那因为台湾很小嘛，你说台湾的某个东西某个饮料店很好喝，它不一定扩展得到国外去啊，对不对？我们常常有些饮料店它红极一时，后来它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它整个这个内需的市场就没有到那么大。但美国不是哦，美国是就是当初什么呢？Dunkin' Donuts 什么，就是它刚开始小小的，可是它会一直发展，像麦当劳就慢慢变得很大。你在这过程中你就会赚到很大的钱，而且其实你看得懂，你不用像我们是玩科技业的，你要有很强很强的那个领域的知识。 OK， 那我这个长辈呢，他就是那个时候是也是工程师，然后也是个单身的人就对啦，对啊。然后我们他就是去喝了星巴克，他大概也是在2000年初头那附近他去喝星巴克，然后他就觉得星巴克的氛围很好，然后里面就会有一种那种很雅皮的感觉，然后里面来的女生也都蛮漂亮，他是这样跟我形容啦，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在那边喝咖啡就特别的感觉很好，但在单价当时当然也没有说很贵，他自己觉得没有很贵啦。那他就觉得星巴克非常的不错，然后他后来就是有回来台湾服务，他是在一个台湾很大的机构嘛，那他就念念不忘星巴克，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台湾怎么都没有，然后等到台湾，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就觉得他要投资星巴克了，就是他觉得星巴克在美国会火红就对了，他就开始投。那他什么时候加码的？他就是他发现台湾开了第一家星巴克之后，对不对？他觉得星巴克，哎，你们那个视讯打开了要关掉，就是在海外的品质也相当好，对，就是他能够复制在美国成功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海外市场也会成长，他就是这样一路 hold 着，一路抱着，对。那他什么时候出场的呢？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70-80块的时候，没有赚到后面150，没有那么夸张了。可是他那时候成本大概约略就在10块多，对。那这个过程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做长线的投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一昧抱着它，其实是有很多 check point， 就是很多点你要一直去 check。 那你到底在检查什么？第一个你要看在美国是不是星巴克从一个州这样子，假设是这样，你本来在 California 你喝到星巴克开始在这边开始展店，那结果呢它很迅速就开始在西部这边展店，或者在各州，不知道看它的行销策略啦。那你一样啊，你其实可以算啊，你就是可以算说哎，它单店卖掉多少杯咖啡，那这个资讯难不难？不难啊。你就是问卖星巴克的那个员工，就说哎，你们咖啡真的好好喝哦，那一天到底卖几杯啊，他就会跟你讲说哦，大概是一天卖几杯。那你就会试想哎，你大家平均可能都点多少的咖啡，然后算一算他可能猜一下他可能有的毛利率利润是多少，然后你可以再看那个时候的新闻跟星巴克他的财报还有多少个店家。那假设他一开始就是只有10个店家，可是你觉得光美国这么大的市场可能就可以开500家，那不得了了。那如果说他从10家变成500家，那获利不就变成50倍吗？那你再仔细想也不对哦，可能不止50倍的获利成长，因为他展店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有一定的采购的体量，就是以前可能买咖啡是买一顿，他现在可能买50顿啊，那他议价能力会上升，他成本不是下降吗？再来就是他形成一个品牌价值， 你不觉得其实就是很多人他觉得星巴克就是比较贵，他也接受，那这个品牌就是很强。就像可口可乐，它可能就是比百事可乐还要贵，贵一点点。可是很多人他就宁可喝可口可乐，他不管的。那其实喝起来也不一样，一样。那咖啡其实像老师我喝，我就没有那么厉害，喝得出来差别。可是可能我也会觉得，哎，在星巴克消费就是有那个价值，对不对？你在里面内用的时候那种气氛，然后服务的品质等等，都在给他的这个长期的竞争力做加成。那如果比较细的话，你在真正的 buy side，他就会问更细的问题。那毛利的变动是怎么样？如果咖啡豆一直在上涨，一直涨的时候越来越贵，那星巴克是怎么做呢？那可能你自己研究发现，哎，星巴克可能原本是从哪边采买咖啡豆而已，它后来扩展了很多咖啡的采购地点，然后它有怎么样的一个审核的机制，让它咖啡豆的品质都很好，然后它还往上延伸自己去做它烘焙的这个东西来降低成本。以前是外包给别人做，现在是自己内用，你懂吗？所以其实你在分析基本面的时候，你要有很多商业的知识，你要有很多过往看公司的经验，就会更让你更加速知道说这个公司它未来成长的成败在哪里。然后，当然，如果你是在法人机构，你就有机会拜访他们的发言人，甚至是公司高层，听听看他们的长期策略是怎么样，就能够更让你确定星巴克是不是未来的获利是能够成长50倍。那如果说一个公司的获利能成长五十倍的话，那当然，它的股价会有一个很强劲的成长嘛，对不对？懂我意思吗？就是这公司的这东西的价值变得很高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在基本面研究你会需要思考的事情。OK，那交易面的话其实不太一样，他们都是可能看说一个分析师报告说。哦，今年是几块，明年是几块？那现在股价在什么样的本益比之间？他可能就已经开始在制定他们交易的策略了。但是，其实基本面你在探讨的，其实不是在探讨它的价格，你在探讨的是这家公司未来会不会赚更多的现金流。很明确的定义就是这样，你要很专注这公司会不会赚更多的钱。当然，回来我后面的课程会教你，就是这个跟估价之间的联动的关系，还是要估价的。不然你怎么出钱去买，对不对？那你怎么样不会受伤？就是你通常都是买在这个公司，它最差也有这个价值的时候，那你要等待。那通常会发生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一个有你们讲的总金或什么，有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就是大家看起来都会受害的，然后它无缘无故，它也跟着就一起跌下来，这第一个。第二个更难的情况是，巴菲特比较常会出手的，就是这公司其实发生了短暂的困难，可是因为他看基本面的能力太强，他会觉得他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所以他进去买，那个时候的价差就更大了。比方说，鼎泰丰，它短暂的出现了疫情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品质管理上的瑕疵，可是你相信其实他们很快会修正，所以你在它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大胆去买进。就管理阶层还是修正了这个问题，就是品质暂时的出问题，或者是疫情，它都克服了，然后那你就可以享受它未来成长的这个获利契机。那你要怎么在股市市场，你不要受伤？你们都回答的都很好，都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对不对？但是你们，我要告诉你正确观念是，你要先知道那个篮子稳不稳。鸡蛋就是钱，钱放在篮子里面。事实上，你是要研究那个篮子，而不是一直在想鸡蛋要放在很多个篮子。因为篮子，如果你选的篮子本身那个洞就很大，它当然还是会破啊。但是如果它就不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篮子，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所以还是看你研究的深度。你其实可以好好找一两家、四五家公司是你熟的，你分析得来的，你好好去研究它，那它早晚会给你很好的回。所以，我第一堂课你们要学到的事情，就是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那通膨它不是坏事，只要你有好的资产就可以。 无论是你有自己的公司，你有房地产，或者是你有股票都可以。那你们现在想进到这个圈子或想做投资，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进到一流的大学。为什么？因为你是一流的大学，你的同学不会太差，你的同学会在各行各业，以后你在研究那个相关行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人可以问。而且你在一流大学的时候，你会学到相关多的知识。像有些基金他蛮喜欢你是工科背景出来的，因为你才有那方面的专业知识嘛。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投资的时候，你当然是期许是你是那方面的专家，所以这个你没有经过教育的话很难达成啊。那第三个就是说你要 humble，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很懂。为什么老师要教你们？因为老师希望教了 你们之后，你们以后也会变成在各方面的专家，我也可以请教你们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会需要更多的朋友，他投资不是那种孤独的事业，绝对不是这样做的。那我今天也跟你们讲了，就是外资他 sell side 跟 buy side 组织的配置跟差别。一般来说你会先从 sell side 的研究员或助理研究员做起，然后做到有一定的名声之后会被 buy side 挖角，然后慢慢就变成经理人这样子。那买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好呢？我跟你们说，好的东西通常就是像鼎泰丰那样，它不断的在赚钱，而且它有一定的利基，只要观光回复，观光客都会来回来吃，它就是这样的公司。然后而且它未来很可能在海外会不断拓点，会不断成长，只要它能不断成长就比较安全。即使你刚开始买的稍微贵了，就像有点像你买一个蛋黄区的房地产，它还是最后会赚钱。对，那一个投资的人，一个你要变成一个投资家，你需要什么？其实你要有个柔软的海绵心，你心要柔软，你要能够听进各种人的建议，但是你要能独立判断，这不违背。你要能够说年轻人的话你也听听看，你的长辈的话你也听听看，你要从每个人的角度去看各个事情，最后总合出一个最真实的这个公司真正基本面的方向。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要达成这个事情，你就要每天都在学习。好，那其实人啊，这个是我给你们一些年轻人就是碎碎念就对了。其实很多人在加护病房他死前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说他希望他不要这么努力工作，因为他错过了很多事情，然后他希望自己更开心，可以过自己的人生。那其实如果你擅长投资的话，其实你应该是会有一些你可以用钱赚钱，你其实是可以为了钱工作的时间会大量的减少，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多很多时间跟你家人相处。尤其像你是女生的话，你会遇到的都是就是在怀孕或生小孩那段期间，在工作跟养就是抚养小孩之间的纠葛。像我一些朋友就是在怀孕的时候，他的很大的客户就是被拿走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在生育假嘛，那就会遇到这个工作上的断层。可是你如果会股票投资的话，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些，因为你其实这个技能一直在你身上，你还是可以用股票投资的方式为你自己赚到很多的钱的。那我觉得其实你要找到你的所长，因为 Michael Jordan 他打棒球跟打篮球，其实打篮球的能力是很好，打棒球其实是没有像他打篮球这么厉害的，但是他在打棒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努力，但是他太晚了，他的教练就说如果他18岁就开始打职棒的话，他就会上掉了大联盟，可惜他是太晚才进职棒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趁早开始。所以其实投资是一辈子用到的技能，你们现在开始磨练其实是很好的啦。那导致的动机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教你们投资理财，那你们捐钱给慈善机构，那我同时做了两件好事情。那我在教你们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成长。那第三个就是说，假设你们有些人是真的对基本面也就有兴趣，我就多了一些伙伴，不是那种只谈交易的伙伴。那最后一个希望是说，如果我就是很认真很真诚的教你们，你们受到一些启发，未来我的女儿可能有些事情想问你们的时候，因为你们是他们的学长姐嘛，对， 你们可以也花些时间帮我开导他，因为他可能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不会听我的啊，他比较是重视朋友之间的意见，大致就是这样子。